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5。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农村基层党建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事项。 新常态新亮点，高精尖优势日渐凸显。上半年中关村总收入15905.7亿元，同比增长10.2%。 京津冀三地正研究制定相关人才政策，实现人力资源市场统一运作。 环路与自行车试点启动，市发改委表示，未来10年内让自行车回归城市。 中考统招结束，未被录取考生仍有补录机会。 连续强降雨，山区易发生地质灾害，市国土资源局发布预警，提醒市民少去山区游玩。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国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讨论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北京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实施意见，北京市贯彻2014至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北京市贯彻关于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今年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宣传工作。会议强调，要巩固高校阵地，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会议研究了加强全市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提升农村基层党建工作水平，切实落实责任制，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建，为农村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立足新常态，实现新发展。 据北京日报报道，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收入半年报昨天出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关村示范区规模限额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收入超过1590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2%。其中，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电子与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环境保护等六大高新技术领域收入占中关村总收入的近80%。海淀地税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关村核心区发展结构不断优化，地区创新创业持续活跃，为首都创新驱动发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随着一城三街众创空间的建设，随着天使投资加合伙人制加股权众筹新的创业模式的出现，中关村创新发展的脚步在加快。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曹丽的报道。 提起知识产权，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起另外一个词汇，保护。然而当集会智家等一批新型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出现以后，一个新的与知识产权搭配使用的词汇出现了，那就是运用。集会智家总经理李雷说， 知识运用就是把企业的这些权利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出来，而且是合理的使用。比如对竞争对手进行研究，通过竞争对手的一些分析，实现对于自己技术路线的一些修正，以及预示到未来在产品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风险等等之类的，这种过程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闪投是目前全球效率最高的路演活动，通过闪投获得认购的项目最短用时只有40分钟。创造了这一路演方式的天使会首席执行官蓝宁宇介绍，每一个参加闪投的项目都至少可以获得一个投资人的认购，40%的项目可以获得超额认购。 创业者通过天使会的筛选、培训，甚至演讲培训、转型，甚至 BP 的包装，甚至定价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辅导服务之后， 达到审核标准之后，可以与投资人进行一对多的路演，每次大概会有50个可以自主进行决策的投资人来到现场，听创业者来去讲他的商业模式和他的这个融资项目，然后当场进行认购。 中关村每天都在上演着一个个技术创新、观念创新、模式创新的故事。中关村在探索新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路径时，也在进行着重新的调整和规划。在中关村软件园基础上，中关村软件城应运而生，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已经形成，完成了由企业聚集向产业聚集的转变。中关村着力打造的三条大街，知识产权与标准化一条街，创新创业孵化一条街，科技金融一条街，也在加快成型。科技金融一条街已招来融360、蚂蚁云金融等近400家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机构，形成了良好的相互借力发展的氛围。 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满怀信心开启首都发展新航程。在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过程中，就业可能面临新的挑战。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张祖德昨天做客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时表示，三地正在研究制定相关人才政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六月底，北京全市城镇新增就业超过20万人，城镇失业登记率控制在比较正常水平。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变化，就业人口流动会给就业带来新的挑战。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张祖德说， 企业走了，岗位没了，在旧的产业撤销，新的产业还没有形成规模，未来的一定时期，北京市的就业矛盾还是会集中显现。 对于人们关心的北京社保转移到河北天津就业，社保如何缴纳问题，张祖德回应说， 比如说他在北京是上着养老保险的，到了河北去，他可以选择还在北京上，还是享受北京的各种待遇。 另外，三地相关部门正在协商制定应对政策和措施。 原来我们是以户籍人口制定促进就业政策的，那么我们现在着手的就是，首先我们在就业促进、公共服务这个方面必须在三地贯通。 除此之外，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稳岗补贴，本市正在制定细则，预计8月出台。 那么就是说，你只要企业不裁员或者是少裁员，就可以享受稳岗补贴。 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调整将于本月完成，因为和养老金并轨同步实施，有人担心部分群体会出现增不抵缴的情况。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张祖德说，本市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工资不会出现下降。 拟定了我们北京市的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确保我们北京市的每一名工作人员的工资不下降，同时略有提高，而这个提高的幅度和水平基本上在人均100元左右。7月底您的那个工资卡上会拿到这笔钱。 今年以来，丰台大红门地区已关停4家大型批发市场，疏解人口15000人。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昨天从丰台大红门疏解办公室了解到，位于该地区的三营门建材城也将在近日关停。来听报道。 三营门建材城位于丰台区南苑乡，占地3000多平方米，租期在今年5月份到期。截止目前，大红门地区已经关停世贸天地皮草城、天海服装批发市场、锦绣联发布艺市场、京都轻纺城4家市场，合计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商铺3200个，疏解15000人。集美控股集团党委书记邓世宁告诉记者，世贸天地皮草城就是租的他们家居市场的展厅。 他这点乱呀，你看顾客呢，主要是通过旅游局那大巴每天送来几十辆汽车，每辆车上都是几十号人，给我们这市场的管理带来了一些不方便。 而承接商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副总经理张伟民早就向皮草城伸出了橄榄枝。 我们这15000多亩地，能建设呢是2600万平方，他在北京做的生意，他到我们那边会做得更好。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提供最优厚的条件，你比如租金呢现在呢我们是免2年的，第3年以后呢还是享受很优惠的条件。 他以租赁100平米摊位费计算，商户头2年光房租就能节约将近17万元。 一百平米就是7000，一年的就是84000，连两年的就是168000，第三年是8折，而且仓储物流比较配套。 丰台区大红门市场疏解办主任卢大文介绍说，下半年方世通、华信通两家市场将进行拆除，新海洪都携程、方世携程将关停，在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还将使大红门地区村民的后期利益得到保障，比如拆除村民出租的违建商铺，享受村集体分红。 比如说在大红门地区呢，有两个村，一个叫石村，一个叫东五仁村，它还有8家这个小散乱的这个批发市场，然后呢，我把都拆了，建合规的，按照人均50平米以上的面积给他，能够让老百姓他的利益能得到保障，也消除了安全隐患。 但是有多少人在里？ 4000多个摊位，将近20000人。 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报道，今年11月底前，西城区将完成包括复兴门外大街、平安里西大街在内的首批29条街道自行车示范工程的建设工作。取消539个湿化不合理的停车位，并增加24个高清监控探头和21处公租自行车站点。市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将总结试点经验，力争用5到10年的时间完善路网结构，改善自行车出行条件，让自行车回归城市。 新闻广播消息。从昨天开始，本市中考考生可以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和各区县考试中心网站查询统招录取结果，通知书将陆续以挂号信的方式送到考生手中。截至目前，本市仍有部分中考生没有被录取，这些考生还会有一次补录机会。北京教育考试院已经在其网站上公布了参加补录的学校专业和计划，希望参加补录的考生可以自愿选择报考的学校，带上补录考生登记表和体检表，于7月30号到8月3号到补录学校办理补报手续。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管理委员会昨天发出通告，根据市区关于2015年北京市群众体育交流展示活动的工作要求，为保障景观工程搭建、设备设施进场和撤场等工作顺利推进，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7月31号暂停开放一天，8月1号正常开放，范围是东至北辰东路、西至北辰西路、北至国家体育场北路、南至北四环。 新闻广播记者田田报道，2015北京世界马铃薯大会昨晚在延庆落幕，5位科学家获得世界马铃薯大会产业杰出贡献奖，中国作物学会马铃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陈一礼成为唯一获奖的中国科学家。国内第一个国际级农业科研机构国际马铃薯中心亚太中心已落户延庆，作为国内最大的种薯研发基地，延庆今后还将依托自身的生态优势、科技优势，全力打造马铃薯种源之都，助力北京种业之都建设。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征军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忻口位于山西太原北面100公里的新定盆地北部，在地理上是出入晋中的交通要道，在军事上是守卫太原的最后一道屏障。1937年8月，日军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官，并以主力第50团担任主攻太原的任务。为了保卫太原，国民党第二战区指挥部集中6个集团军，共31个师，约28万多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忻口会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天野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忻口站已位于忻州以北25公里处，近百里孤山，杂草漫山遍野。我们刚刚随着83岁的李文柱老人登上了忻口站的最高的制高点204高地。老人说，每年雨季，这里的地上都会裸露出弹片和白骨，这就是78年前战争的遗迹。 那个阵地的那老要回去一筐筐， 一筐筐捡， 村民都可以一筐一筐的捡 啊，都是捡筐，那个马蹄蹄马掌马屎的， 那也能看到咱们这个国军将士的遗骸、 啊、这都是你几万人的嘛，日本老集中的到汽油带着汽油、嗯、火化了，咱们是和保太原的， 对对对， 所以呢这尊地你尊这块地草呀长啥这么高，倒是长得好好，你说肉体嘛，那肥料大概比其他的更好。 距离新口村30公里处有一块山地，没有耕地，没有植被，这里曾是战斗最惨烈的地方，也是第九军军长郝梦麟将军牺牲的地方。 梦麟将军牺牲的地方是在这儿、 就是跟这里下面的这个旅长呀师长都劝他将军不能上阵地，他当时就说了个瓦罐离不了井口破，将军离不了阵前亡，我要退下来不管任何人拿枪崩了我，如果你们哪一个退下来我也崩了你，这就是郝梦麟将军、嗯、他的姿态。 郝梦麟将军是新口会战中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在决战前夕他给妻子的信中说，此次抗战乃国家民族生存之最后关头，抱定牺牲之决心，不成功便成人，为军人者为国家战亡，死可谓得其所以。 号令冲锋行火急，投身取义不虚华，总魂13000把昨夜风风闷到家。 号令冲锋行火急，投身取义不圆滑，昨夜13000把忠魂纷纷梦到家。这是新口村的一位老先生为204高地争夺战写的一首诗。李文柱老人说，一夜之间10000多名中国军人牺牲在阵地上，非常惨烈。在204高地的西北面是南怀化村，日军由于久攻新口不下，在南怀化村展开了一场屠杀作为报复行动。李文柱老人说，当时南怀化被屠杀1000多人， 这里他因为打不下来以后报复的不行。 屠杀了多少村民呢？ 一共是1200员来屠杀了，绝户也40-50户。 在山西忻州市忻府区忻口村修建有忻口战役纪念墙，纪念墙上的碑文记录了毛泽东对忻口战役中牺牲的中国军人的评价，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原忻口村支书、忻口战役研究专家赵洪志说， 八路军领导的组织的敌后一战场对这个忻口战役的给予敌人的牵制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10月19日769趟对阎锡杨明部这个日军的飞机场砸毁的机24架，歼敌100余人。这个贺龙领导的120师在雁门关处成功的进行了70次这个 阻 击战、伏击战，把敌人的后方这个自尊部队、支援部队这个后方这个补给线予以截断。 忻口市忻府区政协副主席、忻口战役研究专家郭晓燕说，国共双方的密切合作是忻口战役的最大亮点。 国共两党高级将领云集忻州，这也是在整个忻口抗战当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色。我们八路军在这个侧后两翼，包括我们深入到河北那一带，就像唐县这一带，把鬼子的这个侧翼的这些兵力都分散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最典型的战例。 忻口战役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阵地攻防战役，从1937年10月13号开始到11月8号结束，历时21天，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游击战、阵地战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战役，也打乱了日本侵略者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阴谋。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备受社会关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5名大学生煤气中毒死亡案，昨天在朝阳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出租房屋中热水器的生产安装厂家、房东以及2家房屋中介公司对事故的发生均负有责任，判决5名被告连带赔偿每名学生家属100余万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在宣判现场，5名学生家长都没有露面。在此前与记者的通话中，死亡学生小何的父亲仍然难以内心的悲伤。 到现在一直都是在家里待着，根本就不能出门，看着就难受。 这起悲剧发生在2013年2月4号的凌晨，在朝阳区的一间出租房内，五名从哈尔滨医科大学来北京实习的学生因煤气中毒在睡梦中死亡。警方的调查显示，出租房内使用的旺和牌热水器排气管在连接处两端各发现1厘米长的破损，事故原因为热水器安装不规范，马桶冲水导致热水器打火，长时间燃烧所致。因当晚外出而幸免于难的学生小董的证言也显示，他们曾多次向出租房屋的管理人员反映热水器的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而不幸随之发生。经过三次开庭，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法官欧阳华说， 本案中生产者委托了没有安装资质的安装者进行了燃气热水器的安装，他是导致本次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判决他承担本次事故60%的责任。房主他没有尽到安全审查的义务，他的委托人以及房屋中介工作履行过程中存在的较大的瑕疵，所以承担了本次事故40%的责任。 考虑到家长们承受的巨大悲痛，法院支持了每个家庭1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要求，五名被告需分别赔偿每个家庭各项损失100多万元。宣判结束后，被告方律师匆匆离开，而对于原告而言，他们也不是赢家。就如原告律师所说， 多少钱都买不来一个鲜活的一个生命。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国土资源局昨天发布预警称，近期北京连续强降雨，山区土壤已接近饱和，易发生泥石流、坍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提醒广大市民和来京旅游人员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主汛期尽量减少进入山区游玩。 记者昨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本市将重点对东城区、西城区内黑停车场严厉打击，在城六区建设12个停车秩序示范小区，增加停车泊位供给，通过设置单行单停或双停路段，设置夜间限时停车路段等方式，努力缓解示范小区停车难问题。 新机场线2次环评公告昨天发布，面向公众征询意见。公告披露，新机场线计划在2019年全线通车试运营，将是名副其实的大站快车。全线仅设置3座车站，最高时速设计每小时160公里，全长近40公里的线路可以实现半小时到达。 记者昨天从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组委会了解到，目前北京田径世锦赛的票务销售情况良好，日场票已销售90%，晚场票已经售罄，市场上一票难求。 第6届北京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评选昨天揭晓结果，20位优秀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包括冯远征、李向群、严炳燕等获得殊荣。获奖文艺工作者代表在市文联剧场现场登台献艺，为观众献上一场文艺演出。 记者昨天从交通部网站了解到，全国 ETC 联网区域再增加吉林、重庆、四川和云南4地，这意味着本市 ETC 用户在全国22个省份高速公路上行驶，经过收费站的时候可以享受不停车通行。 中国北京国际玩具动漫教育文化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今年北京玩博会将受众群体向孕妇和低幼家庭延伸，推出了婴童用品体验区。玩具体验区则汇集海内外上百个知名品牌，同台展示上万件新奇玩具，并推出了上百场精彩主题活动。 高宝来生前是北京海淀恩济庄派出所民警，过去5年，在学生上学的每个早上，他都会提前2个小时出现在海淀区实验小学门前，义务护送孩子们过马路进校园，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今天8点播出的资讯早8点节目，将播出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北京候选人高宝来的事迹报道，敬请收听。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东北部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腾欢、刘佳，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4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真正的成就，不只是个人的成功，而是能为世界带来多少改变。沃尔沃全新 XC90 集88年安全传奇与北欧设计之大成，以人性化尊贵驾乘体验，缔造智能互联汽车新典范。沃尔沃全新 XC90 耀目登场，大气新城，境界新生。贵宾热线400-678-1200。 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0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顶层漏水2年多，开发商修还是物业修？地铁14号线金台路站长期有异味，是何原因？下面是详细报道。进入汛期，北京降雨频频，最近我们接到不少关于房屋漏雨的反映。听众刘女士反映，自己位于丰台区马家铺东路7克拉公寓的办公室，一到下雨天就开始漏雨，2年多了一直没有解决。请听新闻广播实习生郭强的报道。 7克拉公寓属于商住两用小区，刘女士所在的单位于2012年在这购买了顶层作为办公场所，面积有500多平方米。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刚刚入住没到一年，办公室就出现了漏水的情况，这让刘女士和同事们苦不堪言。 原来漏的严重，她也给屋里修复过，一下雨又漏，房间漏雨的有7-8间吧，应该是最严重的就有2间。 记者看到漏雨最严重的办公室顶棚的角落有一个足球大小的窟窿。刘女士表示，从2013年办公室一开始漏雨，自己就跟物业公司沟通，2年时间过去了，漏雨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无奈之下才给新闻热线打来求助电话。 物业也解决，然后可是他每次就没有实质性的，就像打补丁一样的始终那么打下去。 漏雨问题之所以一直没能解决，刘女士表示，她得到物业的答复是缺少资金。 物业就说开发商不给他们钱。 7克拉小区所属的物业公司为北京正信中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记者采访期间，刘女士再一次与该物业一位姓王的经理进行了沟通协调，随后该经理也来到了现场，不过这次他的态度有了变化。 过一会儿我上面先把上面处理完了，我做防水，我把菜做防水。 王经理在接受采访时否认2年没解决问题跟资金问题有关。 这个东西跟他没关系，我们再想办法解决。 根据我国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40条规定，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最低保修期限为5年。条例并没有对住宅和商业办公楼的保修期分别规定。刘女士公司2012年购买的商住两用公寓，实际上是商业立项的房屋，保修期一样是5年，还在保修期内。资深物业律师包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物业公司可以履行一个维修职责，就是这个工作由物业公司来做，但是钱还是开发商出。 马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地铁14号线金台路站有刺鼻异味，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乘客候车时纷纷捂住口鼻，不敢呼吸。 每天下班从14号线金台路换乘，都像进了毒气室一样，特别呛人。几个月前就有人反映，可是现在依旧如此。很多人在这站乘车都要捂住鼻子。 记者向14号线金台路站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解释说，14号线金台路下一站目前尚未开通的红庙区间还在施工，异味来源于电缆的安装。 就是因为现在要中段，就是红庙那边可能要开，然后晚上我们这边和白天啊，就是说抓紧施工。现在是排风呢，我们这边都已经都开了，但是如果不过车的话，然后它就是好点。现在它一过车，就容易把那烟啊都给带过来，是这意思。 大概还要多长时间啊？这个情况 我们这边也没法做决定，因为它这边挺紧的，就是赶了工，知道吧？ 这位工作人员说，站区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来减轻异味。 我们现在只能就是在白天的时候让那帮施工的吧，就是减少施工，就是说避免让大量物体然后排到咱们那个站厅的站台。但是他们就是有些残留的烟雾还是残留在区间，然后我们现在车站也开了区间的排风，因为它湖面一个整个一区间挺长的，然后它这排风的话得一处一处的排啊，它得排得慢吧。 这位工作人员也建议乘客最好不要在站台上长时间停留，避免吸入过多气体。 然后想这些气体肯定会呛鼻子，但是也不是说有多污染的这么一个，就是说对身体有这个害处这么一说，反正 咱们 尽量不要在